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配件上打冷配马裤。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 嗯，这个 今天于浩，为什么你的人肉醒目那么声音那么小呢？能解释一下吗？ 不是你拍的吗？ 是我拍了，你就可以假装没拍是吧？ 我平常一直都不拍啊，都是您， 这不给力。 这是确实不给力。 各位，这是 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会解释原因。 能不能行？太不默契了。 来，您说。嗯， 各位，这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现在呢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一下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一下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了，并且我们还可以一起面对面的实时互动一下。 是的。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 徐冉一姐来。好，谢谢。 来，嘉宾介绍的这活徐冉自己来吧。 我这不是自己卖力的鼓吗？ 我让你去介绍嘉宾 啊。好嘞好嘞，没听清你今儿怎么回事，声这么小 是不是？ 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啊。他们首先有一位新朋友，就是戏剧爱好者齐萌，欢迎。 欢迎老齐。 大家好，我是齐萌。 长得还挺年轻的吧，行吗？来，再欢迎一下，也是我们。 为什么有这么一句？谁说人老来着？ 你叫人家老齐啊，我叫你老鱼来着吗？ 我还老鱼吗？不是吗？ 我一般都叫你胖子。 哎，行， 是不是？ 来说下一位嘉宾， 哎， 下一位 老 朋友了。 导演卢一， 老卢一，哎， 欢迎卢一， 我是老司机， 欢迎你，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来， 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就是这个最后一趴今晚戏容戏这个环节，咱们今儿演的是经典的话剧《茶馆》当中的一个桥段，背景介绍是这样的。话剧茶馆通过这个裕泰茶馆的兴衰展示的戊戌变法、军阀混战、新中国成立前夕啊，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是一个整体的一群哈，这么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今天咱们节选自这个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个时代背景，讲述了茶馆日益的衰落。王立发就是茶馆的这个 王掌柜的， 王掌柜的啊，希望通过雇佣女招待来挽救茶馆，就这么一段。 那各位听众或者是各位观众朋友，您希望谁来饰演这个王立发呢？ 谁 呢？或者又谁来饰演小丁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跟我们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对，听不听是一回事，你发不发是一回事啊。 就小礼物走起来，小六抠起来、啊。 先来吧。 对，现在我们的盒饭 Live 上已经有这个直播在推送了，所以也欢迎 大家一起来。打开这个盒饭 Live APP 就可以了。来说这个每日网剧榜单，第一个叫《天使的幸福》，播放平台在芒果 TV。单日播放量3827万，徐冉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屡次上榜，哎呦，今儿您坐那儿就可以发号施令了。 哎，我就刚想起来上周五的事情， 体验一下是吧？好吧，来吧。这个现代都市爱情剧《天使的幸福》，其实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也上榜了很多次哈。 演员还来了呢。 对，刘诗诗，还有明道，他们两个来饰演的，青年男女哈，主要讲了这个。低微家世和教育呢，让这个经营小旅馆的这个小韩，他特别缺乏自信， 是， 但是呢，就依然又特别乐观，就觉得生活特别美好，倍儿美好。 词儿，他往能往一块堆吗？这个 也希望， 就想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身世背景嘛。 好的。 但是你看他很乐观，可能家境又不是特别好，这有什么很难理解的吗？ 缺乏自信，但是很乐观。 对。他希望有自己的幸福，就是很正常哈。 那是。 然后这个忧郁又急熬的这个杰罗呢，也来到了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小韩居住到的这个岛上。 杰熬，请问是什么意思？ 杰罗，对不起， 杰 我看错了。对，就桀骜不驯嘛。 桀骜不驯， 对吧？就是这个男主角叫杰罗。 杰罗。 来到岛上协助母亲进行改造工作。我告诉你，你今天就做那一回了啊！改天 以后都是你来是吧？那太好了。 入住了这个小韩的小旅馆。 你看， 然后这个杰罗在收购这片土地的时候遭遇了很多困难。 什么呢？ 但是这得在剧里去找嘛，对不对？我们先简单介绍这梗概啊，就是索性在这个小韩的帮助之下，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但是你说他俩这性格就天差地别， 家世差太多了。 对。性格也差很多，一个是那种不太爱说话，一个又是那种就是特别乐观积极向上的那种比较阳光的姑娘。然后他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就渐渐的彼此了解，然后就发展出了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但是你想，这杰罗他妈妈肯定就是反对两个人交往的嘛，就决定说这样吧，就是你小韩，你这姑娘们本来你家世也不好，你这样你离开吧，就是因为只有你离开了这个小岛的开发案，他才能继续焕发生机 啊。 所以为了整个岛上人的利益呢，这小韩就觉得说，那我干脆就是 走呗， 对，就走吧，就从这个杰罗身边就消失了。然后杰罗就觉得，哎呀，不行，虐死了，深受打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他整个的生命重量都放在了寻找小韩这一件事儿上。这小韩其实也没法放下这份感情。然后这个杰罗的寻找呢，不断的找，哎，终于有成效了。但是哎，你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就在相逢的前一刻又遭遇了车祸。然后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候，这小韩啊就回到了杰罗身边，把他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具体怎么拉的呢？就还是大家得到剧里去找找答案啊，因为毕竟也不是个医生嘛，是吧？我在这儿我也是有疑问的。然后呢，杰罗的妈妈就说，这俩人这感情这么坚定， 这么大事儿， 那就别阻挠他们了。就两个人就突破了重重难关，就终成眷属了。 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 比较圆满。 3000多万，这个真是好长时间，得有一个多月了吧？ 不止 一个多月， 得有两三个月了。 对， 这个片子的热度其实一直都在的。我们还找过这个女二号，来参加过我们的节目访谈。 嘉荣嘛，哈。 对。哇，你居然记得！ 我刚才反应了一会儿，就嘉荣。 知道 他 姓什么吗？ 吕。 哎，真棒！ 双口吕。 我就知道你记得，所以才问你的。 第二部说叫《龙珠传奇》，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2557万。这是一个古装的言情剧《龙珠传奇》。 龙珠传奇，我刚看 着太蹭那个啊热度了， 热度，对对，确实有点。 他讲的，但是和那个事儿呢不一样啊，和七龙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吧？主要讲述了前明永历帝的最后一个孩子叫李易欢，自幼啊在前明遗老聚集的这个明珠谷长大，与朱慈轩、雪倾城、叶默生、樊倩影等等师兄妹一同呢随师傅们是习武学艺。长大之后呢，易欢一行人呢离开明珠谷，在这个师傅的授意之下，设法要接近康熙帝。这个试图寻找以报家仇， 以报仇嘛， 这个机会 反清复明嘛。 是，那么易欢与少年康熙从欢喜冤家到两心相许，再到后来不得不反目成仇，真挚的情感和家族的仇恨成为了横亘在他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其余的少男少女们也在承担着师长们给予重任，同时也经历了各自的爱恨情仇。而康熙是以仁德治国的这种理念最终打动了易欢，他也放弃了复仇，并且呢试图说服小伙伴们不要再为私仇而引发战乱， 主要就是最后想嫁给他，想嫁入豪门。 哪儿那么容易嫁豪门啊？ 然后呢， 最终易欢决定嫁给康熙，康熙也承诺了我要做一代明君啊，最终一统天下民心，开创了康乾盛世的伟业。 就讲了这样的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剧情，如果有喜欢这样题材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可以找来看一看，因为这部剧其实我们也推荐过两三次了。 对， 就至少说明它还是制作比较优良，而且这个剧情也是比较吸引人的。 而且现在最近呢有这么一股风潮，就是说这个 什么风潮， 真的是网剧开始，从那个上回徐然说那个叫什么来着， 徐然 说那部网剧就他朋友做的，在腾讯视频。 河神吗？ 不是另外一个 醉玲珑吗？ 也不是，双世宠妃是叫这个吧？双人主播 就是。 然后呢，他说他这个是第一次做到网络先播，再去电视台。 现在有很多剧都是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模式。 以前是反着的， 对对， 以前是先从电视上，然后网络你要等。 你要等人播完之后 才更新。原来是这样，就是我们从传统媒体引流到新媒体，现在你会发现种种的迹象都是新媒体先炒火一个新闻，然后呢各个电视台可能反过来用新媒体的这些新闻、然后再去重新的解释、做一个深度的讲解。 对，这个就让网剧的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 大伙对他的态度、也就有可能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精致的网剧出现，因为以前， 而且现在你看很多，包括爱奇艺前两天自制的那个《河神》，口碑也非常好， 对对对， 还有这两天热度也不断在上升的那个。就是盗墓题材的那个《盗墓笔记之黄皮子坟》， 黄皮子坟 就是也是呼声很高。 是是是， 我们之前的剧，我们之前的网剧还推荐过两三次。 对， 就是这些剧，你就会发现它的制作班底也越来越强大了。就《河神》里的卡斯阵容也是很厉害的，包括黄皮子坟还请到了阮经天。 哦啊，对，我看到那个剧照了。 上周我们也聊过这个剧，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哎，胡八一是由阮经天来饰演的，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不太符合传统的胡八一的形象。但是也证明说，很多人现在都在关注哦，网剧能这么火， 是，所以这是一个倾向啊。多听我们节目，以后多给你介绍两个网剧。 好，那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吧。 最后一个，《呆头呆脑二》，腾讯视频带播放量。 这字儿不念呆， 念什么？ 念没。 哦，没头没脑二。 你真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 哦，太好了，有你知道的。 监听老师，监听老师， 监听老师， 这是我们 找不回来了。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梗。 对， 最近得到了监听，最近就是因为我们这么胡扯啊，就是错的特别自然。 你怎么说什么叫胡扯？ 就是 我们是有计划的包袱，好不好？我们是设计好的， 还得到了听众和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就认为我们这自黑的比较合理。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躲罚款。 不是，我真的要给你讲一下这个字。 好， 两 个呆在一块儿念梅， 他念梅。但是他在有些方言当中念木，还念墨，这些都是有的，是不是觉得？ 好棒哎！哇塞，来鼓掌鼓掌鼓掌！ 是不是我特别有？ 是现查了吧？刚才是？ 真没有，是上次查的，上次没有这个网剧。 这是一个爆笑的网络喜剧，没头没脑二，承接了第一季的这个剧情，讲述两个呆头呆脑的农村青年。你看，我估计他这个编剧或者是导演也未必知道这个概念，对吧？ 行不行？ 就是呆到一定程度了，你知道吗？为了梦想，他这两个呆头呆脑农村青年呢，来到城里，用自己的执着和善良影响并且帮助了三个有着性格缺陷的年轻人成功转变的故事。他帮谁？这个第二季中宋晓峰啊这个摇身一变成了 CEO 了，开始替人排忧解难啊。然而现实却是这样的，公司经营不善，然后找群演这个忽悠未来的岳父，吃豪餐没钱装点钱，包租婆催租，撒娇卖萌说瞎话，反正事业爱情双双受挫吧。宋晓峰能否坚持自己帮助他人手留余香的这种初衷，也需要我们到剧中去寻找答案。 对，他这个有点像那种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故事单元，他有点类似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他是这样来前进的。 这个 第一季演完了，现在第二季。 对，这种叫什么模式呢？陆毅， 单元剧吧， 就叫单元剧。 单元剧啊， 哦， 现在这种剧是不是也蛮火的？ 你困吗？今天陆毅？ 困 了。哎，你看像深夜食堂，包括还有那个复合大师，其实现在都采用了这种单元剧的模式，就它几集是一个故事，几集是一个故事。我觉得它有点像原来的情景剧哈，它原来情景剧你可能我一集就是 一 个故事，对，然后现在觉得那样可能太散了，然后 或者是不够时间说完 啊，我觉得有 一个好故事， 就是想把它说得更充分更完善一点。所以这种方式现在好像也越来越多见了。 是的，那说完了网剧榜单呢，咱们来说网大榜单哈。网大咱们先说一个，整点之后再说第二个。这第一个叫《大梦西游三女儿国奇遇记》啊，徐然。 好，继续呗。 播放平台在爱奇艺，真不接是吧？播放平台爱奇艺， 我这是考验你的。 单日播放量是362万。系列电影《大梦西游》借这个西游大 IP 啊，以这个《西游记》中的经典桥段作为创作源头，加入了年轻人喜欢的这个穿越、青春、爱情、搞笑，还有这个虐恋等等元素吧，旨在让《大梦西游》系列向经典致敬，同时也创造属于《大梦西游》的经典。与原著不同的是，原著更多的表现取经路上的艰难险阻，而《大梦西游》系列电影呢，更多的是聚焦于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以期将现代人的情感投射在古老传说当中，达到现代思维与传统经典的融合。 还有40秒。 但我再感觉再来不了一个了，因为嘴太快了。我们整点之后再见， 一会儿见。 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是谁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 嗯，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鼓掌。 再热烈一些，大力感谢，就多大力鼓掌。 您是哪个公司？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这是你说的啊？扣你钱算你的。 为啥呢？ 没事，我就说，我就吓唬吓唬你。 来，咱们继续来说网大的榜单啊。 对，刚才给大家已经推荐了一个了，是由于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大梦西游三：女儿国奇遇记》。 所以后面两个都要由徐冉来给您介绍。嗯，来，你说。 拼谁最快是吗？好吧，来给大家介绍，我特别愿意给大家介绍网大， 是吧？ 你看。第二个呢叫《冷血长官放开我》，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142万。 哎呦，好美！ 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在海岛上有一个女主角叫秦媛媛，她意外的将冷西郡快艇的钥匙给弄丢了。 你看看， 就只能害得两个人在海岛上过夜了。 哦， 之后呢，这个秦媛媛又到冷俊熙那儿去任营养师。本来啊，这个冷俊熙还特别想整蛊一下秦媛媛，但没想到却因秦媛媛的这个水果沙拉事件，可能她水果沙拉里面有一些自己吃着过敏的水果，结果她自己就过敏了。然后总之就是就是经过一番接触，这个两个人呢关系就没有原来那么紧张了，就还是一个因为有争吵啊有矛盾，两个人关系得到改善和升级的这样的一种剧情哈。然后这个冷俊熙呢就带秦媛媛参加了一些上级的聚会。 哎呦， 秦媛媛的身份呢就面临一个暴露的危险，她可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种身份哈。她虽然说她一直在巧妙的躲避，但是呢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特别有嫉妒心，对，叫徐静，就想要把这个秦媛媛给除掉。 哦， 那两个人被追杀就躲到了一个农家。这俩人的感情啊也有所 升温，经历过生死了。 对，然后呢就察觉到徐静有问题的这个冷俊熙呢就想着，哎，我干脆就试探试探他。没想到就这么一试探， 漏了 秦媛媛的身份，哎，暴露了。那最终他能否化险为夷呢？如果有对这种剧情感兴趣的听众或观众朋友，也可以找来这部剧去看一看啊。我觉得有点像这种卧底的 这感觉，跟刚才说那个龙珠是差不多啊。感觉最开始两个人冤家， 后 来就是就热恋，然后后来发现互相身份了，没办法，必须成对头，怎么就不能弄点新鲜的玩意儿？ 就这种可能就题材太经典了，然后也比较好拍，就成套路了。 哈洛因。 就快 Q 一下， 如意经常不在线。 嗯， 来说下一个剧叫做《腹黑少爷小冤家》。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106万，它是怎么回事呢？居然。 哎，我以为你忘了刚才那茬呢，结果没忘啊。来吧，我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腹黑少爷小冤家，你听这名儿就觉得挺霸道总裁范儿的，好像啊。 这个人类肢体研究所研究员古琪琪，他因为一次意外被有一个总裁叫叶无缺就各种找茬啊，是刁难他。 嗯， 然后这古琪琪呢就出于自己的苦衷，他是有口难言。 嗯， 再加上这个叶无缺啊是他所在的这个儿童公益基金会的一个最大的投资人， 那没招 啊，也没人敢得罪他，是吧？你说大老板的，是不是？这古琪琪就觉得算了，那我就忍吧，我就退吧，他就不断的忍让退让。然后呢在和古琪琪的这个接触当中， 怎么了， 叶无缺就发现了古琪琪美好的一面，敌意又逐渐瓦解了。 可是一样的，能不能有点新意啊？ 我们今天编辑是特别经过设计的。 老齐对话筒说话 啊，对， 老齐说他觉得可能是人工智能编。 对对，有点像，是不是？ 嗯。 但是这个时候，你看人家还是有不同的桥段。 怎么了？ 这个时候又因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巧合，让叶无缺笃定古琪琪是为了失明的弟弟古小杰做出了一个违背良心的事儿。 哦。 所以这个时候两个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信任感啊，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就又崩塌了。 你讲。 然后这叶无缺就特别生气，他就找到了那个医院的院长，因为他弟弟不失明了嘛，在医院治疗的时候找到这医院院长质问。 嗯。 就没想到这个时候意外得知了一个真相，发现哦，我原来是误会他了。 嗯。 所以两个人呢又冲破了这个就是之前信任危机的这个阻碍。 嗯。 然后两个人就又重归于也重归于好了吧，就总之还是讲的爱能战胜一切的这样的一种故事。 嗯，明白。但如果你说这个话也不对，那他如果没有发现这块的话，他还不是就本来没有爱了呀。 电视剧呀，一定能发现的呀，就是最后还是 happy ending 的嘛。 好吧， 就所以我们也希望， 三不往剧，三不往大。 对，如果在生活当中一旦有误会，还是尽可能的就把它就解开吧。 好， 你想带着误会生活，多难受呀！ 那是，希望世界上所有的误会都能早日解开。来，咱们马上进入到的这个环节就是今晚戏中戏了，是吧？今儿说的是茶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背景。 由我介绍哈。 那 好， 坐在这块就有发号施令的权利。 我给大家 每天告诉我，才突然间意识到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今天我们要排的茶馆的一个桥段啊，因为上次我们就排过一次茶馆。 嗯， 我们上次茶馆的就是观看数量，视频的观看数量。 好家伙，快六位数了。 对对对，非常非常高。所以突然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跟观众还是非常喜欢这种经典的话剧的啊。 是是，好，是有道理。 对，虽然我们排的可能就是水平不是特别高吧，但 是特别急。那天还行，那天那两个演员挺好的。 嗯， 真挺棒的。 咱俩不太行。 对对对， 主要是你 没辙。 对，我没说话。 一共就仨人。主要是你不太行。为什么没说话？ 因为那天我是旁白嘛。 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们 节奏没搞好， 对，又找了一段这个茶馆哈。背景介绍呢是这样说：通过裕泰茶馆的兴衰，其实是展现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三个时代，也就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风云变化的。 对， 今天呢是节选了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也讲述了茶馆呢因为日益衰落，所以这个茶馆的王掌柜的呀，就希望自己通过一些改变改良，比如说呢雇佣女招待来挽救这个茶馆日益衰落的 生意。但是其实他自己本来对这事还真的觉得不是特别好，是吧？但是没办法， 他是有点耻感在的，我觉得是吧。 对对对， 他儿子耻感更大， 是吧？ 大栓儿， 大栓儿，对，来，那卢一啊，卢一，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我觉得今天，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可以讲讲戏，因为齐萌作为戏剧爱好者，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他其实也是茶馆的忠实拥趸吧？ 是吧？ 我觉得， 平常喝茶吗？ 对， 跟那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对着话筒说，对着话筒说，老齐。 对，那个茶馆呢，我印象很深，也特别是 还是听不见，听不见， 还是听不见。 OK， 这样 OK 了。 茶馆呢，听见了吗？ 可以，没问题。 茶馆其实确实是仁义的经典剧 。 对，然后从那个老舍开始编完这剧，一代一代的人艺演员就不断的复排，但是我仍然觉得最经典的是92年那版。 哦， 就是 演员是啊，那 璎珞城、璎珞那版，包括那版，确实我是有幸啊，正好那年那个 看过， 吹个牛吧 啊， 对，那年我正好那个小学生， 对着话筒，对着话筒，外边 小学生初中呢 啊， 那个 考得不错。 保送！ 哎呦， 我的天哪！ 所以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看戏剧 哦。小学生、初中是吧？ 对对对。 小学生、初中不都保送吗？谁不是保送啊？ 好，重点高中还要争一下。 哎呦，可以呀！ 知道吗？这个事儿都 真不知道。 以后多来几 个。他没上过重点高中。 怎么说话呢？ 回家聊。那个卢一来给我们说说戏。 说完了，这完了。 他就是为了表扬一下自己学习好，没听出来嘛？我的天哪，还说着呢。 没有说戏，就是因为我今天下午 一直在开会，然后 没关系， 然后我 直接说戏， 你应该说你一直在看这部剧， 特别一直在看这个剧本。然后呢，因为然后我就想说今天讲点什么呢？ 嗯， 上次于老师，我前两次讲的是什么呢？ 变化是第一次， 第二次呢？ 第二次说的什么？我还真忘了。 第二次说的潜台词。 哦，潜台词。 对，那今天呢，我觉得拿到这个剧本，我觉得因为太经典了，所以讲一点有趣的东西，就在排戏的时候， 嗯， 就是 一声音稍微有点小， 就是呢，我们 特别棒， 就是说我们说点有趣的东西， 嗯， 有时候排戏的时候，我们会说导戏的时候，我们要求声音具有乐感。 嗯，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些角色，那我们来分配一下， 好， 有一些声音的变化， 好， 什么意思呢？嗯， 来，我们想象一下， 嗯， 它中间有一句台词说，王大栓的性格如顽石一般， 嗯， 那么于老师，你觉得这样如顽石一般的声音，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我觉得如顽石一般的声音，不能是像我这样的浑厚的声音。 啊，我觉得好像比较像吧，我觉得你可以表达那种顽石一般的声音， 顽石应该是不吝，对吗？ 固执吧， 固执， 嗯， 固执，固执己见， 嗯， 固执己见的人呢，他会经常以我为开头说话。这样的人的话，如果说我，他还真的声音会比较靠后。 嗯， 但如果要是太，你说吧， 对，特别好， 编不下去了， 太复杂。就是说，嗯，我们声音要求稍微低沉一点， 啊，还真的就是这样的。 嗯， 那么丁宝呢， 嗯， 这个小姑娘呢？嗯，那我们要求在安排上，我们要求稍微 年轻一点 、啊，高一点，声音稍微高一点， 分声部。 对，这我们要求分声部、嗯，要高一点。 小刘麻子叫我来的， 小刘麻子他也应该是男生，嗯，男生声部里边稍微高一点的，而且 刘麻子 速要快一点。 嗯， 对，我们记住这些变化。 那我那个是沉稳一些的， 沉稳一些，对， 嗯， 有一点怂。 哦， 就特像 顽石，为什么 就像于老师，就 他想说又有点不敢说，因为他是儿子嘛， 嗯， 就他爸爸还在管这个茶馆。 行， 好，嗯，这几个角色的声音要记住，我们在搭配的时候就会听出一些变化。 嗯， 比如说王立发要在排的时候呢，我们要求，你看那个他前面呢跟他儿子说话，那后来中间有些茶客进来，那是不是要发生一些变化？ 嗯， 那谁读王立发自己要想一想， 嗯， 他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老齐来， 对吧？ 嗯， 对，好。 查克甲一会儿谁搭一下子？搭一下。 如一吧， 就 没有什么话。 你肯定是小刘麻子呀。 小刘麻子。 对啊，我们就四个人，一共五个角色。查克甲就一句话嘛，是吧？ 好，大家都记住这些，嗯，一定要记住声音的变化。 好， 我们待会来搭配的时候要看一下。 好， 那这样你给我们个指令吧。 令 嗯， 谁读什么呀？ 怎么都分好了？ 你刚才不都给分了吗？ 啊，我都大栓吗？ 大栓 啊， 我小丁宝吗？ 丁宝啊， 肯定的，对，就一 个 王立发， 王立发， 你是小刘麻子，可， 嗯， 就俩，还剩一兜里，你吃得了吃不了？ 是王立发对吧？ 对， 终于当了回爸爸。 哎， 真， 哎呀，这个我一说，我给自己啊，哎呀，我给自己挖了个坑。以前我都是， 你知道吗？以前一言我爱我家，他里边我不是老先生啊，就这样，你知道吗？别人一叫爸爸，哎，爸爸，他就说，哎，答应了。老 界都讲究那个，要去掉三岁。 对对对，咱不要伦理哏，不要伦理哏，一会儿不叫你啊。 好， 注意了， 啊，嗯， 照词儿说呀。 来准备啊，准备来喊开始，录一， 三二一，开始。 嗨，掌柜的，我来了。 你是谁？ 我是大栓，我是你儿子。 哦，行， 愁死我了。 不好意思， 这黑你 抢词了，抢词了。 来， 我就为强调一下。 来，再来一次啊，再 来 一次。 第一条，第一条不行啊，卡了。 嗯， 然后第二条，三二一，开始。 嗨，掌柜的，我来了。 你是谁啊？ 小丁宝啊，啊，小刘麻子叫我来的。他说呀，这儿的老掌柜托他请个女招待。 姑娘，你看看啊，这么个破茶馆能用女招待吗？我们老掌柜啊，那穷的是乱出主意。这个时候王立发慢慢的走出来，他还硬了，穿的可是很不整齐。 老大，你怎么在背后包庇老人呢？谁穷的乱出主意了？下板子去，什么时候了还不开门？ 王大川去下窗板。 老掌柜，您硬了啊。 嗯，要是有炸酱面的话，我还能吃三大碗呢。可惜没有。十几了，姑娘？ 十七。 才十七？ 是呀，我妈妈是寡妇，带着我过日子， 胜利以后啊，政府硬说我爸爸给我们留下的一所小房子是逆产，给没收了。我妈给气死了，我做了女招待。老掌柜，我到今天也不明白什么是逆产，您知道吗？ 姑娘，说话留点神，一句话说错了，什么都可以变逆产。你看这后边啊，是秦二爷的仓库，有人一瞪眼说是逆产，就给没收了，就这么一回事。 这时候王大川回来了。 老掌柜，您说对了，连我也是逆产，谁的胳膊粗我就得伺候谁。 别骂人啊， 我才十七，我就常想我还不如死了呢，死了落个整尸首，干这行活着身上就烂了。 爸， 哎， 你真想要女招待，按词儿说，现在哪有这句啊？要了命， 再来一回。 你真想要女招待吗？ 我跟小刘麻子瞎聊来着，我这一辈子老爱惜着改良，看着生意不好我着急。 您着急我也着急，可是您就忘记老裕泰这个老字号了吗？六十多年的老字号，这用女招待？ 什么老字号呀，越老越不值钱。不信我现在要是28岁，就是叫小小丁宝小丁宝贝儿，也没人瞧上我一眼。 查克甲乙上，王立发。 二位早班，带着叶子呢。老大，带开水，拿开水去。二位对不起，茶钱先付。 没听说过呀。 我开了几十年茶馆也没听说过，可是您圣明，这茶叶跟煤球一会儿一个价钱，也许您正喝着茶呢，嘿，这茶叶又涨价了，您看先收茶钱不是省得麻烦吗？ 嗯，我看呢，不喝更省事儿。 查克甲下，就是王大栓提来开水。怎么走了？ 这你就明白了。 我要是过去说一声来了小子，他们啊准给一块现大洋。 你呀老大比石头还顽固。 王大栓放下壶，好吧，我出去溜溜，这里啊出不来气。 你出不来气儿，我还憋得慌呢。 小刘麻子上穿着洋服夹着皮包。 小丁宝你来了， 这有你的话谁敢不来呀。 我说王掌柜，看我给你找这小宝贝儿怎么样啊，这模样这岁数这打扮这经验样样出色。 就怕我用不起吧。 老头你甭管，全听我的，我跟我小丁宝有我们的一套方法，是吧小丁宝？ 哼，要是没你那套办法怎么会缺德呢？ 缺德你算是说对了，当初啊我爸爸就是这儿绑出去的，不信你问王掌柜啊，是吧王掌柜？ 嗯，我亲眼得见。 你看小丁宝，我不乱吹吧，绑出去就在马路当间咔嚓一刀，是吧老掌柜？ 嗯，听得真真的。 我不说假话吧小丁宝，可是我爸爸到底差点事儿，一辈子混得不咋样，轮到我这辈我得出头露面了，我必须得干出点我自己的事道。看小丁宝，看看我的计划。 我没那么大功夫，我看呢我该回家了，休息一天，明天来上工。 丁宝，我还没想好呢。 王掌柜，我都替你想好了，不信你等着看呀。明天早上这小丁宝在门口这歪着头那么一站，马上就出来200多茶座。小丁宝你听听我的计划，跟你有关系。 哼，但愿跟我没关系。 哎呀你呀小丁宝不够积极，听着。 我说丁宝的事儿到底怎么办？ 没告诉你，你不用管嘛，托拉斯统办一切，我先在这儿实验实验。 哎，你不是说要请我喝咖啡去吗？ 嗯，行，咱们走着小丁宝。 明天见呢老掌柜。 没见。 平的咖吧。 怎么样？我觉得我不好。 评价一下，你觉得你不好？ 我不好，我没找着。 嗯，王大栓的那感觉是吧？卢一，你说呢？ 我觉得王大栓特别像我心目中的就是 就是那个白鹿原里边的白孝文。 哎、啊、有的， 对，特别像，是 就是 四书五经长大的， 对，他很保守， 对，很保守，很木， 很木， 也很有， 但我觉得他真不应该是一个，他应该是一个弱弱的感觉， 就白孝文那种感觉， 嗯，想说又不敢说， 对， 内心有好多小九九， 对、而且特别顽固，特别保守，怎么能用女招待呢？这个也不符合我们、是吧、我们 就毕竟是个老字号啊，对， 而且各位都挺上口的，是吧？这个语言节奏什么的，包括整个台词，还有点那么意思，我感觉挺好，挺好。 我昨天特意看了四十多分钟呢。 老齐，你稍微离着卢一近点呗。 好，好嘞，没问题。 也不太敢，就是啊。 对对对。 那 话筒也过去， 话筒也过来了。 哎，对了对了， 还有五分 钟，这样的话能保证你们俩都出在一个框里。 哦， 对，因为刚才你有点出话，在我们镜头上看。 哦、对，整脸怕吓着观众。 哎，还有五分钟啊，我们要不再来 一 小段啊？ 行，那卢一给我们挑一个。 对， 好，这里边呢，我读的时候呀，有一段非常非常节奏非常好。 哪儿？ 哎，好嘞，让我来找一找。 这好办，你是他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个广播的问题啊，五秒不说话就试过了。 哎， 自己还跟自己聊上。哎，好嘞，你看不是这一张，那么是这一张吗？ 还没找着吗？卢一， 找到了。 一共有三张。 我们来看，就是小刘麻子出场 这一段、啊、小刘麻子出场这 一 段、 啊、这一段它里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我们要求能读出节奏感的，他台词也写得好。 嗯 啊，你看是不是这样？不说假话，是不是刘掌柜？是不是这样吗？他说是刘掌柜和刘麻子的这一番对话。 嗯， 王掌柜和刘麻子。 王掌柜和刘麻子的一番。 王掌柜，我看我给您找的小伙伴怎么样？真的， 啊、 从这开始是吧？我申请来刘麻子。 哎，我需要，咱们就两个男的读男的就 对对， 就 你们两个来吧，我觉得你试一下小。 刘麻子应该是这个音色比较偏高，然后语速快是吧？ 嗯嗯， 太难了， 声音需要从那个变换一下， 再老一点吧，是吧？ 再老就没再就没气儿了，行吧， 来吧， 今天吃咸了， 那就是 试试啊， 可以 试一下，试一下来， 找得着吧？ 没问题 啊， 好啊，不行还是有点低，那个。怎么样？这样这么的高行吗？ 这么低行吗？ 这可以， 赶紧的吧， 准备啊， 还有三分钟了， 来，快开始， 三二一，走。 王掌柜，看我给您找这小伙伴怎么样？啊，人才，岁数达呗，经验，样样出色呀。 就怕我用不起吧。 老头儿，你甭管啊，全听我的。我跟小丁宝啊，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是吧，小丁宝？ 要是没你那套办法，怎么会缺德呢？ 缺德，嘿嘿，你算说对了。当初啊，我爸就是由这儿绑出去的。哎，不信你问王掌柜，是吧，王掌柜？ 嗯，我亲眼得见。 你看，小金毛，我不乱吹吧？绑出去，在马路中间咔嚓就一刀，是吧，王掌柜？ 嗯，听得真真的。 听，哎，我不说假话吧，小金毛？啊？我爸爸到底差点事儿，一辈子混得不怎么样，是吧？轮到我自己出头露面了，我必须得干得特别出色。你瞧，哎，看看我这计划。 我没那么大功夫，我看呢，我该回家了，我休息一天，明天来上工。 哎，丁宝，我还没想好呢。 哎呀，王掌柜呀，我都替你想好了，不信你等着看啊，明儿早上小丁宝在门口歪着头那么一站，马上他就进来200多茶座。小丁宝，哎，你听听我这计划跟你有关系？ 哼，但愿跟我没关系。 哎呀，你呀，小丁宝，你不够积极。你听着啊， 我说丁宝的事儿到底怎么办？ 哎呀，没告诉您不用管嘛，托拉斯统办一切，我先跟这儿我试验试验。 你不是说请我喝咖啡去吗？ 是啊，咱走吧，小丁宝。 明儿见吧，老掌柜。 怎么样？怎么样？好， 我觉得不错， 非常好。 是啊，我这节奏是吧？我还是适合一个演坏人的吗？ 没有，你就越赶越快，到最后 啊，是吧？ 你是怕时间？ 我怕时间长 啊、哦！你是怕时间？其实还是时间还是空余的。 嗯嗯。 但我觉得你演坏人一开始就不太像坏人。 为什么呢？ 就一开始不太坏，就后来就是、 后来慢慢进来， 对，慢慢进入情境了以后才开始坏了起来。 嗯， 一般坏人都是身材矮小瘦弱的那种 形象。像这么我 这 样的身材魁梧。 啊，不太像啊， 而且 大个儿的坏人， 大坏人， 大坏人。 好吧，感谢老齐，感谢卢一的这个精彩的表现哈。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哎，我要提一句，我觉得刚才你等会儿啊，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觉得刚才卢一的那个小刘麻子特别好。 是 啊，对，就你一下就 虽然嘴不利索， 但是感觉到 没有，他有几个口误，就他掰得非常好。 对， 就是你看那身材那模样，我就特别到位。那模样一说，我觉得小刘麻子的那种 活了。 对，就特别有那个范儿。 对， 卢思云，你别扯了。好，感谢各位锁定 FM 九十八点二收听收看今晚游戏，感谢天居玉冕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这个卢一，感谢老齐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明天晚上6:45咱们再见， 拜拜，明天见。